好，欢迎翻嚟第四节喎。咁回应网友及两岸军事环节啊。好啦，咁首先我哋就要回应网友系咪啊？ 系。 咁咧就回应网友咧，就有一个网友咧就 inbox 我哋嘅。咁咧佢就话咧就签二零，咁咧就 suppose 咧就应该系有家有管啦。咁咧就因为你知所有飞机如果冇家有管，你都几难有持久作战力喺空中。咁咧就，但系大家发觉好似真系未见过噶。 嗱。即之前有个新闻咧，就系讲话呢个即二十咧可以落到个四个外置油箱， 系 咁就可以飞到6500公里， 去到阿拉斯加。 阿拉斯加啲话 系啊，咁依家咧最搞笑的地方咩咧？嗱，通常你见到咧大陆咧玩空中加油啊， 系 签十、签十一 系 都有。嗱，签十六我都未见过， 系 即新嘅机都冇嘅。但系签十、签十一有，我觉得唔奇啦，因为你三代机、四代机 就成条加油管伸出嚟啦，固定咗。 签十、签十一冇问题嘅， 系 咁。但系咧最新嗰两部签二零同埋签十六。我都唔好讲， 我千十六就应该同千十一差唔多啫。 咁但系千二零系全新嘅机嚟噶嘛？ 全新机， 所以咧大家就谂，你冇机可寻之下咧，其实究竟你嗰、那个空中加油系点啦？首先当然咧，有啲人谂硬管定软管系咪啊？ 系， 我哋都唔好 J 硬管定软管先啦。其实大家熟即系听开，我哋都知硬管软管有咩分别噶啦。 系， 系咪？咁硬管软管就系讲紧系硬管嗱，软管咧就系最初有嘅技术。 系。 就塞拉条管咧，就揈下揈下揈下， 好似一个杯咁样嘅，你自己 一个罩， 一个罩， 即系你伸个嘴出嚟， 系啦， 你就笠落个罩， 住住佢， 系啦，咁啊住住， 系啦， 咁就得噶啦，就好似喂奶咁样嘅， 系啦， 咁咧就喂落去， 系啦， 咁咧甩 lock 紧咗之后咧，就啲油就去， 系啦， 嗱呢个咧做法咧，好处系咩咧？就佢个方法简单， 系。 又唔需要好多零件， 同埋个只要机师即系可以令我个饮管吸到落去个杯度咧，就搞掂噶啦。 同埋基本上咧，就系操控个机师咧，就唔惊系会嗨花撞爆啊， 系啦， 即系软管揈下揈下嘅啫。 系啊， 但系难在咧，就因为佢都系揈下揈下啊嘛，所以咧其实咧你配对都几难嘅。 系，同埋有时咧，即系美国好多片都系嗰时啲 F14 啊，F4 咁成个连个杯都攞走埋，断咗 ，真系唔奇噶，真系唔奇，炒得太实有时可能真系。啲有损耗噶，棘 住咗啦嘛， 嗱硬管咧就美国独有啦，基本上差唔多。咁咧就即系你见以前啦 ，KC135 嗰啲系， 嗰啲咧就会伸条管出嚟噶嘛。但其实佢系有个内置镜头咧，佢睇嘅，咁啊对嘅，甚至乎有一条黄线咧，佢哋系要对准条黄线插落去，好鬼准嘅。但问题咧就而家 KC46 个问题就系佢嗰个落个镜头咧系有四位，所以咧有时可能会插错位睇唔到，咁所以依家延迟咗复液啦。咁咧就依家呢个 KC35 咧呢个技术硬管加有个好处系咩？因为佢有硬啊嘛，啲油咧出咧就唔会揈下揈下。 简单嚟讲，几分钟可以加爆部机，连埋部机嘅副油箱都加爆埋， 所以好好噶。几分钟咁快？ 系几分钟嘅啫。 哇，快到咁 快嘅， 因为佢系比传统效率系好噶。 好 可能传统系20分钟，可能佢真系可能8分钟， 系啊，几分钟搞， 大概咁，系啦。咁所以咧，就你话硬管加好冇咁啊，梗 系 好啦。咁多数都系空军啦，因为你空军先有咁嘅油量先可以做到啦。 同埋如果你中短距离用 KC135， 系， 就如果你远距离咧就用 KC10， 系， 但 KC10通常都部署喺个太平洋区嘅， 系啊。 咁而家就加埋，咁而家就加埋呢个 KC46。 系， 咁因为 K 咁啊争几远咧？嗱，KC135咧大概加油就100吨到啦，即系连埋自己烧嘅油啊。 系， 咁啊 KC10咧就去到106吨啊， 哇，1.6倍喎。 系啊，好犀利噶，因为广体机嘛，只要我哋135就一部707就一部窄体机。 系， 咁啊 KC46都系一部广体机，咁啊差唔多啊，啲油都系106吨到啦。 系，咁所以咧就载啲 B2 啊，剩嗰啲都好够啊。好啦，咁咧就依家讲翻咧就1020咯。 系。 咁啊，千二零咧个情况系咩咧？就嗱，我一俾幅图大家睇下。 系。 咁呢幅图咧就 CCTV 嘅。 系。 咁咧个 CCTV 咧就 Brockhaus 啦吓，就第12届中国珠海航展啊吓，嗰阵时咧俾大家睇就咁样嘅。咁大家见到咧系咪打实格仔啊？ 系打格仔。 系咪打实格仔？其实 唔系因为有女仔， 系啦， 因为有支管喺度。 系嘛？四楼有四仔，系呢个问题。嗱，你睇咧。打实格嘅，咁当然咧就大家估啦，就估你见到咧，我哋咧上面系咪另外一幅图啊？ 系， 就咧弹出嚟就成条响尾蛇咁样嘅，咁弹出嚟咁样。 好似嗰阵时 F 四啊 ，F 十啊 F 四都未有 ，F 十四咁咧好靓嘅人条管， 系 F 十八都系，即系个盖咁样伸条管出嚟。 系，咁所以咧，大家发觉呢种嘅方式咧，大家都估到其实系用咩管啦？ 软管 加油啦，因为如果硬管咧就会系个窿啦， 系 对面插落去， 同埋你都冇硬管嘅加油机。 一来啦，但佢哋话运二零想做嘛，但都未得 ， 即系第时得咪得咯，即系可能到时咪叫千二零啦，千四零啦，好噶，系咪？咁唔知啊，咁但系咧就大家估到系咁样嘅，系咪？咁但系咧，当然有人就话，喂，乜鬼鬼祟祟唔攞出嚟？ 跟住佢哋话哦，因为呢个系咩嘛？呢个系第五代战机，唔、可以俾你睇咁多嘢。 OK， 咁啊，四代机都冇所谓，俾你睇咪睇咯咁样。好啦，咁所以咧就回应翻个网友就话，究竟千二零有冇？同埋佢话好多咧喺啲 group 入面，如果你台湾人，你 judge 佢啲都冇相，都唔知道真定假。跟住有人话，切你屋企屙屎啊！你咁会俾相我睇咧？唔通你屙唔到咩？系咪？你又唔可以用呢啲逻辑讲咩？我哋真系讲紧军事嘅，我哋呢就求实证嘅，系咪？咁咧，所以你话啲军事机密又唔系啲咩真系好机密嘅嘢啦，系咪先？咁啊，加油嘅。咁所以咧，嗱呢张图当唔当佢有啊？ 我当佢有先啦， 当佢有先啦。嗱，其实咧，如果大家咧想再抄咧，你会抄到咧 James Defense 嘅， 系 James 三六零啊， 系 啦 James 360。咁咧，你喺入面咧，佢咧就有篇报道咧，就系2018年嘅旧年啦吓，11月19号嘅。 系 咁喺当中咧，嗱好好巧妙地咧 ，James 唔想得罪大陆啦，佢就话咧，大陆嘅 CCTV 啦，系有一个 footage 一个片咧，就关于佢咧嗰个空中加油嘅能力。 嗱、 但佢咧就话咗啊，佢系 pixelated 啊，即系咧佢系咩咧，系打格仔噶吓，系好好蒙噶，啲嘢睇唔到噶。咁佢系信住先咯。 OK。 系啦，咁所以好搞笑。 我谂其实都唔系应该好难做嘢嘅，远管加油就啊，应该 系应该唔算嘅。 系咯， 咁但系就佢神神秘秘咁唔俾你知嘛。 系， 咁大家当有啦， 当有啦。 即系如果 James 三六零都话有， 系， 咁你当有啦。 系， 好，咁另外咧就 Alex 系咪会讲？因为 Alex 睇一套戏啊。 我琴日咧就 系， 即系琴晚比较得闲啲啦，咁啊去咗戏院睇一套叫佢一套新戏啦，叫《潜行浩劫》96小时。 系啊 ，Curse 嘅。 Curve 啦，呢部奥斯卡级啊，2000年嗰阵时又沉咗啦。 系， 咁就 有啲人。 呢套戏系其实睇落系好伤感嘅。 系， 即系我其实我考虑过可唔可睇埋最尾佢咧。 系， 不过好彩个最尾都唔算十分即系 催泪， 即系做咗催，即系唔系十分即系啲场面不太令你心酸啦。 系 啊，即系你即系见到佢最尾嗰段好激昂，大家喺度唱歌。 系 咁，但系就大家见唔到佢哋断气嗰个镜头啦，系冇做咗出嚟啦。唔知咁啊？呢套剧系讲咩咧？系戏讲咩咧？就系嗰阵时2000年嗰阵时啦，即系苏联冧咗嘅9年之后，即系苏联就91年冧啦，咁佢系2000年啦。 系 咁呢套戏咧就唔系美国佬拍嘅，系欧洲人拍嘅， 系 所以你见到好多啲比利时啊， 德国佬。 德国啊，嗰啲咁嘅 欧洲佬， 欧洲佬，但系好得意嘅个剧本咧，嗰啲口对白咧讲英文嘅， 吓 系啊， 咁搞笑， 呢啲对白讲英文嘅， 系 即系唔会觉得佢系即系黐落去嘅，佢真系个原本对白系讲英文， 即系佢唔会用翻俄文嚟做， 唔会用翻 英文字幕， 用英唔系用英文字幕，佢都唔系用翻啲即系对口嘅方法，即系唔同嘅语言用咩文，佢冇嘅， 佢直头英文， 直头英文个读音就系英文嚟嘅，个口都读英文出嚟， 系咯系咯， 咁样就讲嗰套剧就唔系嗰套戏啦，就讲呢个嗰阵时成即系成家人就即系去送个老公出去。演习啊， 船 去演习啦，服役紧嘅时候喺军机地住嘅，全部都系。跟住之后就咁啊，船出去冇耐咧，就原本就要射鱼雷啊，但系啲鱼雷咧过热就爆炸，嘣一声爆炸， 哇！ 爆完之后再过多几十秒咧，就爆晒成个鱼雷舱，咁连爆鱼雷舱咧就爆到连个指挥舱都爆埋， 哇！ 哦，咁啊成架船就完全冇驾驶状态，无人驾驶，咁啊跌咗落去海床。 一路跌， 个海床就唔系好深啫，百零米， 百零米都还有得救嘅。 其实都还有得救， 有得救有得救。 但系咧，嗰阵时咧就发现咗一样嘢咧，就系原来咧系俄罗斯系好厚，都要隔咗好耐，即系唔系讲紧几个钟头啊，先发现到佢系失踪。 咁大镬， 系 唔系即时嘅？ 系， 不过潜艇系有啲问题， 即系佢即系 suppose 可能你一个钟头到你 report 一次自己喺边冇。 系 咁啊！要点样揾到佢知道出事咧？就系、是、呢个挪威同埋英国啊，就 detect 到呢个有两下嘅爆炸，怀疑系呢个火山爆发。 系 咁，但系经过啲海军一啲经验嘅人士就听到，因为嗰个爆炸嗰个时数系争嗰几十秒咧， 系 咁就判断系应该潜艇爆。 嗯。佢哋好先进噶啦，佢哋听得出究竟你 系 海山爆发啦， 佢哋听啦火山爆定，咁啊决定应该系潜艇爆， 啲 pattern 唔同， 系啦，咁就直头已经打电话去问俄罗斯，喂，你喺嗰边系咪演习紧？你好似有架潜艇出事， 系咁啊，打好多次电话去都系冇 response 嘅， 系 系啦，都系唔睬你嘅， 唔睬你， 系啦。跟住之后咧，最尾咧嗰个蓝队嘅指挥官啊， 系 直头咧就揾一架嗰啲电动嗰啲无人潜艇落去， 系 咁就 search 下先 ，search 下先，咁啊见到架潜艇真系爆咗， 系 咁嗰阵时咧就睇下，就叫成个蓝队熄引擎啊。 因为要 detect， 因为听声啦，熄引擎，全部熄引擎，跟住之后咧就等一阵，睇下，因为如果你个救援嗰个四就系一个钟头咧，就敲每一个钟头就敲四下， 系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咁样四下，咁啊听到下声之后咧，就证明有人喺度， 系 好，咁啊即刻开始开架救援船咧，就带嗰架救援潜艇咧，就开去嗰个事发现场， 系 咁啊，当然拖咗好耐时间啦， 系 咁结果咧。原来咧，全个俄罗斯咧，得三架呢个救援潜艇嘅啫， 系 即系公家， 即系三架都用得。 诶、哎，原来咧有一架咧就好似已经系报销咗啦，唔用得噶啦，太旧。 系 跟住一架咧就卖咗俾佢啲铁达尼嗰啲影相嗰啲商业行为嗰啲公司。 哦，即系俾人买咗， 俾人买咗嚟拍呢个铁达尼号 商业用途啦， 系用途。跟住有一架咧自己 keep 住，但系 keep 住嚟咯，嗰架嘢咧 维修唔好啦。 第一，原来冇后备电， 哇！ 因为嗰组后备电都跟埋嗰个铁达尼嗰个 package 买埋， 系啦，又 跟住 系啦， 嗰个接驳嗰个口啊，即系 adapter 啊，都已经坏咗噶啦，已经 哇， 老化咗， 开仓啊！ 咁完全咧，佢系咁样嘅，佢个潜艇落到去 对接咯， 对接，佢唔系一个实质一嚿环对环咁嘅，其实佢系一个圆圈嘅橡胶圈咁样， 笠 住就绝实，跟住泵气绝实， 然之后两边气压 系啦，绝 加翻一样 系啦， 就开门，系 跟住就开门，但系发嗰样嘢绝极都绝 唔实，咁点会 绝咗几次都绝唔到？ 系， 仲要每一次试咧，系要差电12小时， 哇！ 你先落到去绝 一次12啊， 一次12小时，即系每10个钟头试一次，哇！我咁拖咗潜行96小时啦，咁样拖咗5、6次噶啦，起码都 哇！ 啊！跟住之后 黄金72小时嘅啫， 咁就 水底 冇啦， 咁多添啊，系。 跟住剩翻嗰10-20个船员啦，即系如果睇到 爆死唔少噶啦， 爆死唔少啦，大部分都死噶啦。直头咧就喺中间核 中间以后少少嗰啲， 中间核燃料库嗰边嗰个核反应堆嗰边就话我唔走噶啦，我临死我都要 shut down 嗰个反应堆噶啦。 系啊， 咁啊，但系你唔好怨我啦，总之你走先。 系啦，出国啦， 跟住嗰啲即系。船中至尾嗰啲咧，就大家闪水撇，唔好理中间嗰啲啦。 系啊，走啦， 走。跟住之后咧，就做中间到最尾度咧，就后备电用晒， 系 后备氧气用晒，到最尾用嗰个叫做燃烧，即系靠用燃烧个方式去供氧，我都 埋 用晒啦。跟住临尾仲要唔觉意整个爆炸。 哎呀！咁啊，真系死快。 咁啊，冇水冇即系冇电冇氧之下咧，个泵咧。刮咗之后咧，咁啲用海水不停涌入。 哦，系啦。 嗱，经过头先同 Larry 倾过嚟，好彩系100米左右沉嘅。如果沉多100米嘅话咧，我谂佢挨唔到96个钟头。 唔得噶， 真系 连个核反应炉都 系啦。可能核反应炉你未熄到之前咧，已经入晒水啦。 系啊，泄漏噶啫。 所以嗰阵时嗱，嗰阵时睇到剧戏咁讲就话英国。皇家海军 系， 同埋呢个挪威嗰边咧，已经打爆电话过去俄罗斯，话你使唔使帮手？ 系， 我啲即系嗰啲救援团队已经准备晒过去冲过去噶啦， 系啊。 咁到最尾，连嗰个蓝队指挥官都俾人撤换埋，换咗另一个更加官僚嘅啦， 更加冇可能。 系啊，跟住结果咧，再是最后一次嘅救援。都系吸唔实， 系 冇办法，跟住仲要隔多几个钟头，隔咗晚先至，即系晚咗10几个钟头啦，先俾英国嗰边揾一间欧洲做呢个探勘啊，即系嗰啲船队，公司嘅救援船，里边有一架救援潜艇落去，咁到企就好犀利嘅，嗰班欧洲嘅 好快啦，应该 嘅救援船队系 快靓正， 一落去就可以吸得实啦， 系正常嘅，其实 即刻吸得实啦， 正常 搞掂啦，所以所以即系大家 开出嚟全部死晒啦， 开出嚟全部咪浸晒咯， 咪系咯， 变成咸鱼啦， 系啊，浸晒噶啦。 所以其实呢套戏咧，话俾大家听咧，国家机密潜艇一定系高度噶，所以咧，其实咧，佢宁愿啲人死啊，佢都唔会想俾你 咁当年里边 知道佢任何机密嘅嘢。 即系套剧入边，套戏入边仲有好多即系好难听嘅说话啦，入边即系喺俄罗斯军方面，即系我觉得就系你做宁愿做美国嘅穷人都唔好做吓，即系俄罗斯或者苏联嘅军人啦。 系啊。但系喺苏联度做军人系有个荣誉感嘅， 但系荣誉感 即系唔可以，即系唔可以咁样白白 套戏。套戏第一幕就系话海军冇粮出， 系啊，嗰年代系噶。 系第二，大家要除手表去当， 系 跟住咧俾个同袍咧就 结婚 搞婚礼， 系 跟住第三幕就系哦，搞完婚礼之后， 系 发觉真系要做演习嘅时候。 冇 手表用， 系冇标题标你有冇 啊？标系啊， 冇啊， 就系咁啦。 系啦，咁所以咧呢套戏咧都即系同大家讲翻潜艇咧，其实国之重器啊。 系啊， 咁所以咧万一有咩事都几灾难。 所以嗱、啊，有即系上网见到咧，即系话十几架核潜艇应该沉咗啦。咁、啊，最多都系俄罗斯同埋苏联啦。 系 咁，美国啊沉咗两架啦。 系 咁啊，俄罗斯嗰啲就其实个设计非常之好嘅。 系。 即系个 spec 都非常之好嘅，但系问题就系啲保养啊、训练就真系 系啊，呢、這个就一定同西方国家争， 即系争好远啦呢个。 系啊，系啦、啊，好嗱，咁我哋咧就两岸环节讲少少咧，就讲下台湾嗰边同埋 系， 咁咧就台湾嗰边咧就大家都之前有个热点就讲啦，就因为告台湾同胞咩告白书啊嘛， 系 咁啊讲到要有个统一时间表啊嘛， 系。 咁咧就武力攻台呢样嘢咧，台湾咧就不停讲啦。咁啊，蔡英文成日讲噶啦。 系 咁啊，即系啲人话佢啊，依家成日讲呢样嘢上身啦。 系 咁咧，美国咧有啲学者咧，啲智库都讲嘅。其实咧，避免个武力攻台最好方法咧，就首先你个台湾个军备做得好啲。 系 咁啊，美国之音嗰边咧就即系报道咗咧呢个学者啦。 即系挨得耐啲啊。 系啦，佢话咧起码你挨过三日啊嘛。 系 咁咧，有啲人就话哇，三日都唔得啦，即系佢哋个 三个钟都唔掂啊。 佢哋话个台北市长啊，柯文哲啊嘛。佢就话两日啦，两日到啦，你哋都唔多噶啦。咁咧，我哋觉得咧三日就已起咗啊。咁但系应该日挨一个礼拜至一个月， 嗱 两个礼拜都应该还可以。 我觉得到最尾个问题就系个美国肯唔肯保你嘅啫。 系， 如果美国佬肯保你嘅话咧，佢即刻飞 B 五十二， 系 B 一，然后用战术， 系 战斧导弹或者用呢个巡航导弹， 系 即刻炸晒你中国。沿岸嗰啲咁嘅机场啊， 军 事基地嗰啲咧，咁系有得拖。 其实唔使啦，出战斧够啦，我只要派一架嘢，系咁出战斧射，你边度挡到啫？ 咁嗱，我出战斧 挡唔到嘅， 嗰战斧梗系用飞机快用船啦。 系， 咁我飞机飞过嚟几粒钟，射都系几粒钟，几粒钟啲战斧导弹就到。 但系战斧就安全啊， 系啊， 即系我战斧我摆喺台湾东岸， 所以之前啲 B 五二成日飞过嚟南海附近之后，开盖俾你睇，其实话俾你听。我有能力反击咯， 系，不过就应该第二浪，即 系 第一浪先用战斧， 系 打爆晒你沿海福建嗰边啲基地，然之后再出隐形战机， 系啊， 威胁咩咧？威胁你嘅腹地， 系啦， 理论上，咁咧就令到你唔敢用飞机同佢斗打啊嘛， 系， 咁当你冇咗空优之后咧，其实就解困 了。咁但系问题呢样嘢就系、是、你用咗全力去打台湾，咁你仲有冇能力去防守东北咧？ 嗯， 或者呢个南部嘅即系嘅印度边界咧？ 其实系要打几场噶， 所以你系一次过打几条线噶。 系啊，你印度嗰边会睇你啦， 系啊， 俄罗斯会睇你啦，北韩都会睇你噶。 俄罗斯唔好以为真系个唔系一个忠实嘅朋友， 一定唔系 friend 嚟噶啦。呢啲大家应该都会知噶，即系大家我哋其实美国仲 friend 过俄罗斯噶，即系如果调翻转讲啊， 系啊， 所以咧就呢个咧我谂都系个伪命题，但系都值得大家有时咧去反思嘅。另外咧就有人 J 啊，就 J 咧呢个咧签十啊，咁咧就话呢个签十咧，依家咧就 J 话佢个用一个体系作战咧可以赢到 F35，唉，其实内文我都费事睇啊，大家都估到啦，一句好简单嘅问题，如果签十 B 可以用体系搞掂到 F35啊，你就唔好整个签20出嚟啦。 哦， 如果你连签十都做到，你个签16要嚟何用？ 哦，呢个 F35个联合作战系统啊嘛，嗰、那个联合化啲 J10 嚟打你个联合作战系统。 咁但系问题系你边个做大佬咧？即系你签十全部都僚机系咪？咁你个队长机同 F35边有得打咧？ 未出世嘅。 系咯，咁所以我觉得咧，其实你点计你计乜都输啦。 系咪？即系你雷达隐形你又做唔到，超音速巡航你又做唔到，超机动好少少，你话个机动好冇得过 F 30，我哋都未知，系咪？好啦，强大资讯能力更加冇，咁所以咧4S 入面就起码冇三个， 系 咪？人哋咧 F 35咧起码坐底都有两个至三个， 系 咁所以咧如果你斗咧斗 4S， 当然 F 22最好啦。你咁计好难比㗎啦，即係我觉得你话嗰啲咩落叶飘嗰啲唔好讲嗰啲啦，嗰啲冇乜实际战 作用啦，冇乜作用。 实际作用呢、這个年代都超市佢作战，你搞呢啲做乜嘢。所以呢嗱呢、這个呢一睇知啲假假啲新闻，大家就唔好太上心。 紧要我对呢个千十六个系嗰个信心大啲呀。 签十六话，而家就睇咯，即系嚟紧佢签十六同签二零个高低搭配，即 系 究竟可以点样做啦？咁当然啦，最后咧我哋要恭祝成飞啊，因为成飞咧呢、這个枭龙啊疑似咧击落咗咧呢个幻影，或者系米格廿一啦。 咁大家快啲 like 我哋嘅军武戏院嘅 Facebook 啦，同埋巴打台嘅 Facebook 啦， 系啊冇错， 都系要咁啊赞好我哋同埋订阅我哋啦巴打台啦，咁我哋有啲健康产品啊，即系无论呢个糖尿病啊。肝病啊，眼疾咧，我都有啲帮忙嘅。 食住嚟睇啦， 系啦，咁食住睇啦，帮下我哋吓嗰个收入啦。 系啊，好啊，咁我哋就今集嚟呢度嘛。 OK， 下集再同大家军武戏言啊。 OK， 好， 拜拜。 拜拜。